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港金报16,580蚊，比上日收市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点，啱啱转咗1,779.7美元，卖出1,781.2美元。港汇指数101.2，跌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三字经》，是中国的传统儿童启蒙教材，取材典故广泛，包括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文、史、哲、天文、地理、忠孝节义等等。岑日飞同嘉宾詹益光、黄金城一起讲下《三字经》。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时间流转，味道依然。 有咩味道最有香港之味？我第一时间就谂到面包铺出炉嘅面包气味。 精灵一点，陈善阳。 以前细个一闻到啲新鲜出炉嘅面包啊，就会叫爹哋妈咪买俾我啦。而家经过面包铺闻到嗰阵味咧，嗰啲浓浓嘅情怀都涌晒出嚟啊！所以咧，我行过通常都会买啲包包翻去俾小朋友食噶。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政府会在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嘅安排，以及規管操縱、破壞選舉的行為，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 國劇830呈獻，原班人馬回歸，大江大河二。 宋運輝說要開會，所以加班。程開顏於是就帶埋范宋去到廠入面找他，但是同事就說根本沒有會要開，那宋運輝去了哪裡？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電視31， 凌晨12:00精彩重溫。 一分鐘閱讀，主持羅乃圈，製作張鳳平。 心存善良是小时候爸爸妈妈就一直教导我们待人处事的基本态度，不过随着年岁渐长，人生的经历时时都在警戒我们人善被人欺，那应该怎样拿捏呢？应该对哪个善良呢？又是一种怎样的善良呢？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一书呢，就提供了36则解惑的良方。作者慕颜哥是一位心理咨询师，这本书出版的时候都是书店排行榜上面的常客，不过吸引我的原因呢，是因为书名善良和锋芒怎能够扯上关系呢？ 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是用一种告诫的心情劝喻正走人生路的读者要一路小心，因为有些路是非走不可，有些却是此路不通。他不希望读者将书中的一字一句奉为警世格言，而是单纯地希望有一两个句子能够点破你的处境，刺痛你的心，鞭打你的神经。 那些鞭打神经的句子呢，就好像 不要再让别人来践踏你的底线，一味地忍让或者取悦，那不是善良，而是你不想承认的懦弱，属于你的就要果断争取，不属于你的也都请果断放弃。不想做的事不必勉强自己去做，忍了好耐的事不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忍下去。 读起来真是一针见血，还长了不少的智慧。原来善良不需要委曲求全，更加不是要滥当好人。没有鲜明的立场，没有底线的善良，换来的可能是任人鱼肉的悲哀。真正的善良并不是好人事好说话那么简单，特别人在职场时时都会堕入任人指使摆布的陷阱，正如作者这样形容， 讲好听啲系性格好，冇脾气；讲得难听啲就系冇主见。 呢本书嘅话就好似一字一句嘅箴言，初读嘅时候好难听，都好难啃噶。不过过后咧就发觉，好啱听，亦都好啱使。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作者慕颜歌，由彩实出版集团出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一本有所谓叫做千古一奇书的《三字经》。一讲《三字经》就是跟中文科有关，我请来两位资深的中文老师，詹益光， 大家好， 同埋黄金城啊，黄 Sir， 大家好， 大家咧分享咧关于我哋对《三字经》嘅了解。詹 Sir， 你打个桩先好嘛？ 好啊，点样打法？ 你讲少少 《三字经》呢本书咧，就大概八九十句啦，咁啊八九十段应该系啊一千字，千一二字到啦，有啲版本就多啲。內地2000几年啊，編過一個新版係千五字添，就增加咗好多近現代嘅資訊。咁呢本書咧，全文咧就係、是、南宋末一個叫做王應麟嘅大學者所編嘅。 係 咁啊，編嚟咧就喺佢哋嘅家屬，即係佢屋企嘅書屬啊，就俾啲小朋友咧做啟蒙嘅書嘅。係啊，咁但係呢本書後來咧就好多人。啊，就有话唔同嘅见解，咁但系佢嘅内容非常丰富啦。啊，天文地理啊，主要咧人伦啊，细路哥咧最基本啊。呢本书上次我哋讲过啦，即系话啲细路哥睇咗咧，即系如果有适当指导，真系对个成长系一个好好嘅基础。 文史哲啊，呢、這个就系天文地理啊，动物植物啊，呢、這个所有嗰啲天文所有嗰啲系人伦嘅。 佢科普嘅知識就算少啲，但係咧就倫理嘅知識就多好多，歷史嘅知識亦多。 嗱，佢《三字經》裏頭咧就有好多個版本嘅，咁啊就宋元嘅標準本咧，我哋睇過就有1068个字，啊，咁啊就撇除嗰個重複嘅字嘅話咧，就應該有512个字，咁啊三字一句就採用呢個三元韻語嚟到寫嘅。咁啊就佢內容真係包羅萬有嚇，有文學、歷史、就哲學啦，同埋天文地理、人倫義理，同埋呢個忠孝節義等等，所以俾後人稱為咧就類通鑑光目啊，千古一奇書。咁啊，其中咧就《三字經》有咩好處咧？咁啊就有人就一首詩啊，就我嚟形容佢嘅。佢話咧，若能字字知全解啊，指使經書就一貫通。咁啊，佢嘅意思係講咩咧？即係如果能夠將《三字經》啊，每一句啊都能夠讀得通、讀得懂嘅話咧，咁啊，你就會對呢個國學裏頭嘅經學、史學、子學咧，就可以話融會貫通嘅。所以呢一本書咧，值得大家去睇嘅。 不過呢個作者咧，頭先阿詹 Sir 提到咧，就王應麟咧都有得爭議嘅。 係， 因為其實係冇實在嘅證據。咁有啲講法咧，就話佢嘅另一個作者嘅名叫歐釋子，有啲叫黎晶。嗱，我自己咧，我係歐釋子派嘅。我依家會講下我點解會支持係歐釋子。歐釋子係佢嘅作者咧。咁但係王應麟咧，嗱，王應麟咧就係依家南宋。咁如果你又講南宋咧，而家最近一個寧波大學嘅一個學者叫 张怡安， 张怡安吓，张又安啊，好似系 张怡安， 张怡安，佢就研究过咧，话呢本书咧应该系王应麟之前喺北宋时期已经流行嘅啦，即系变咗系已经唔系一定系王应麟作嘅。 呢、这個講法。咁點解我頭先講話係歐式子咧？嗱，歐式子咧，佢其實個證據仲多過黃敬倫，因為喺康熙年間編嘅《順德縣志》咧，就提到《三字經》嘅作者就係歐式子。另一個問題就話我哋一個學者叫做屈大坤，佢嗰本書好出名，叫《廣東新語》啊，就講。呢、这個《三字經》係歐式子寫嘅，咁啊點解我係歐式子派咧？阿詹 Sir， 係咯， 你估唔估到咧？因為佢係順德人，我係順德人，我梗係自己夾界結欄啊嘛。 咁你同阿張怡安咧有一點相似喎，佢係寧波人，佢寧波大學。 黃英倫又係寧波人，所以變咗係我哋廣東人咧，梗係夾即係拆嗱。依、这個頭先嗰個黎晶啊，都係南海人咧，都係廣東幫嚟嘅。屈大坤就番禺人。 嗯 啊、全部是廣東幫，即係廣東幫同寧波幫幫嘅。 不過有可能咧，阿岑公你所主張嘅成立，但係咧張怡安主張都成立嘅喎。 係 點解咧？因為其實咧三字編成一個咁樣嘅讀物咧，俾小朋友去讀咧，其實頭先你都講咧，北宋已經有 嘅。係啊， 只不過佢冇成為一本印刷書。 係， 但係呢個書我信得過咧，佢要印刷流行咧。就在明朝的時候， 是明朝時候流行。 啊、我哋見到最流行的版本，不是計現代或者民國版本咧，佢係寫到清初嘅個歷史。 咁即係如果你是宋朝寫的就唔會寫到清初啦。 冇可能嘅， 冇可能啦！你而家後頭問，喂，有啲係民國實講到孫中山革命噶， 嗰啲後嚟補嘅啫，嗰啲後嚟補即係補上嘅啫。 唔流行嘅喎，好有趣喎，係呢啲舊版本就流行嘅。就算你人民出版社咧，人教版啊，佢出嗰个2008啊，好似嗰个咧，全国推行都好啦，都冇呢个即系明末清初个版本咁流行。 系 所以你话屈大坤咧，屈大坤都系明末清初嘅人啊嘛，佢啊呢、這个屈翁山咧，佢有翁山法恨。他就很恨呢個清朝推翻咗呢個明朝嘅，但係呢個作品裏邊咧，即係《三字經》裏邊啊，佢係肯定啊清太祖定鼎江山嘅，所以即係佢講明朝咧係有講咗算多，因為佢講歷史咧有時幾個朝代一兩句，為明朝咧就最多嘅，佢講咗八句都係講明朝。数咗头头尾尾， 但系黄应麟系作者咧，其实其中一个旁证就话佢有其他嘅儿童读物，我哋嗰时叫蒙学啊嘛，蒙学古代公文学有个讲法叫做三百千千啊嘛，三百千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同埋千家诗，咁呢个就系基本上嘅蒙学后咧，其他啲乜增广贤文啊嗰啲就再加落去嘅，主要就系一直都讲三百千千，但系三百千千嚟讲呢四本嘢咧。其实最能够风行的最容易得人支持的就是三字经，因为它三字一句，然后呢就个两句一韵，容易背诵啊，朗朗上口啊，就系呢个优点。嗱，呢个百家姓，百家姓咧其实好无味嘅，因为个个人都系关心自己嘅姓之外，其他姓关我咩事啫？我你嚟做乜啫？系嘛？ 老婆嘅姓啊，都 啊，只得只系关心呢样嘢，所以你百家姓其实唔止百家，而家好多人要系百家姓。百家姓嘅姓加埋，而家去到最多去到500+，500幾個姓喎。 陳奶奶咧， 咁啊，譬如阿王 Sir 咧，呢個你三百王咧，呢個大族嚟喎。 係 百家姓排名第六位喎，阿王 Sir 啊，你姓王嘅又分兩類喎，唔知阿王 Sir 你會查究過你嘅三百王係點嚟嘅？一個係嚟自姬周文王姓姬嘅，咁就然後咧再轉落去俾嗰個叫做係王子喬。 唔 係周寧王嘅太子啊！周寧王嘅太子啊！ 唔係佢呢個王咧，係大姓，好似有首詩話：非日陳唔係叫咩啊？舊時王謝啊，舊時 唐 謝 王家大族 啊，係咯係咯 啊！三字經都有講噶，有依個講係嘛？講係有講啲王字啊，王謝大族噶係嘛？咁你但係依個阿尖咧，你排得後喎、啊。我查过250+， 我哋姓尖嘅咧都系世族啊，系喺我家乡就超大族，因为我家乡就姓尖好多。但系咧，如果你话喺全中国嚟计咧，我哋姓尖就真系排得好后啦。 系啊，神公 阿尖嘅优点啊，阿尖 Sir 你知唔知啊？ 我只是知道有缺点少 有优点，因为姓詹的是周幽王的周詹文侯，是周幽王的庶兄，当年烽火戏诸侯呢，周幽王都要死，但是呢姓詹的就可以能够名节保身，逃过大难一劫，所以很懂得名节保身的。现在提过 詹国还有一个詹河，是道家中人， 是 但是我近代就只是数到名 节，詹天佑， 现代就詹天佑，他是南海人，就跟我不同家乡，但是你是明朝有个尚书叫詹同， 是 即系数嚟数去， 所以呢个嗱，所以你讲百家姓咧，搵次我哋讲百家姓，但系千字文咧，其实就好难，啲文嗰啲文字好难嘅， 深得 滞，才 内容都深， 内容深啊，好似系才子胡适咧，有个讲法，佢话我到老啊，胡适都咁讲，你就投降啦。胡适话我到老咧，都从来唔明白千字文头嗰两句，即系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点样解？冇得讲啦， 连一个大学者都 佢咁讲，咁你就千字文都唔够三字经嚟啦，系嘛？仲有千家诗，阿王常应该熟啦。 千家诗都读过嘅。 啊，二百二十三首，即系冇唐诗咁多，但系你呢啲系基本嘅黄落，但系唔及得三字经。 系，系正话提到嗰个黄易嗱，正话阿神公咧就中意勾识字啦。吓，我个人咧，我个人吓，黄应麟嘅，因为佢三画王啊嘛。咁我自己认为佢有四大证据啊，就可以提应该系王应麟作嘅，即系我嘅祖先啦，姓即系姓王啦，当系有亲戚关系啦。咁嗱，因为传说咧就王应麟咧，佢系明清嘅两代人啊，系清初康熙年间啊，有个叫王襄同埋清末嘅大学问家张炳麟啊，即系张太炎啦， 张太炎， 佢哋咧都认为系王应麟作嘅。啊，咁就另外喺嗰個語言文字嘅風格去睇嘅話咧，睇佢其他嘅著作，亦都好多三字句嘅。啊，幾年前咧有喺呢個銀州啊，即係勤力個勤字咧，就唔要個力字，即係做個一字部， 即 係好似徐仔 家鄉 啊，係啦，佢出土王應麟用三字經句式做結尾啊，撰寫嘅一篇叫做叫做廟記啊。咁另外咧，正話神功都提過下噶，王應麟咧係一個關心兒童教育嘅學者嚟嘅。除咗三字經咧，佢又寫過咩？有幾部嘅啟蒙嘅讀物，《詞學指南》啦，《小學訓諸》《聖事急就篇》同埋《小學奉命蒙訓》等等，呢啲都係有力嘅證據嘅。所以我認為咧，就王應麟係作者都。唔会错都系边 嘅。我个人觉得你头先提嗰几个证据咧，当然都系好，即系系言之凿凿啊。不过咧，全部都系旁证嚟。 系啊，旁。 如果你数旁证咧，我可以讲到六个旁证认为系唔系我讲嘅吓，有啲佢啲学者，可能你啲崇欧派咧讲嘅，就认为咧有好多问题咧，就系话如果真系王应麟，王应麟系一个大儒。是一个高官，他做到呢尚书礼部尚书都是朝廷最高级的官员，后来得在假次道才贬斥。他这个人呢，他就是不满元朝统治的，他最后那二十年的著述呢，但书甲子就不记年号，表示呢就不肯事元。但是呢他写到蒙元的时代呢，他的語氣是相當肯定的，他 有幾句 寫蒙古人 統一 天下，即這此其一。還有一樣我覺得有趣的，就是王應麟是一個大儒來的嘛，他裡面寫一個，他寫了幾個例子，就說那些人是虛心學習。第一個例子就說孔夫子，孔夫子做什麼呢？孔夫子向一個九歲的小孩叫項托，拜项托为师，这个其实是传说来的嘛。他是写下去王应麟很多考据的书的，他那本困学记文 是宋人笔记里面一个名作，很多笔记乱噏的嘛。但是呢王应麟的笔记考证详实，那他又怎会在这个三字经里面写一个不是那么可靠 失实的， 还要写孔夫子、啊你估点解咧？一阵间有机会再讲点解。 唔系你讲呢样嘢咧，你话讲话王应麟一个咁大嘅学者，唔应该犯错。嗱，三字经其他啲嘢有错漏噶， 系啊， 其中个错漏咧就讲呢个梁浩， 话梁浩啊，八十二岁中咗状元，然后又话你喺但系咧，根据《宋史》嘅《梁浩传》同埋《续资治通鉴》咧，梁浩系二十二岁中状元。 中状元嘅， 咁你写个八十二，咁咪错晒。 而且系宋朝人， 系啊系啊， 宋人写宋人都咁错。 咁你依个你依个你话，但系你点解会有咁样嘅咧？后来问题就好难讲，可能系王建龄个版本冇错。后来传到去嘅时候咧，因为话讲个梁浩八十二岁中状元系出自咩？系出自明代嘅集剧，叫老啊老伏不老。明代嘅杂剧里面有提到梁浩系八十二岁中状元，所以呢度就后来再真实。 嗰啲诶为阿王应麟辩护嘅人咧，就话因为王应麟咁写，所以名人写个咁嘅杂剧。实质上应该系明朝啊，因为我知道明朝咧印书好普遍，但系明朝嗰啲人考据就真系唔得嘅，所以佢成日犯错嘅。 系 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在呢个《三字经》里面啊，话苏鲁全二十七法， 系系系啊， 呢个鲁全宋人应该知嘅，就唔系啊苏洵， 系 系啊苏东坡先叫鲁全，东坡晚年就自称为鲁全山人， 系啊 系 啊， 佢自己提嗰啲书画， 你呢个如果系宋人，应该犯 错，冇理由宋人会犯，名人就会犯啦。真係呢個係名人所犯嘅錯，所以但係亦都唔能夠推翻阿王應麟寫呢本書，因為我估計咧就一開始咧王應麟有寫嘅，但係後來咧佢就冇版權啊嘛，咁大家中意抄啊抄啊，你知嗰啲人私心自用咧就加嘢落去啦，特別係嗰啲落魄文人啊，明朝最多呢啲人嘅，所以頭先我講嗰個韓托嗰個古仔咧。里面嗰个味道十足十名人所写嗰啲， 你韩托嘢主要除咗《三字经》，底啲好少讲噶。 系啦，冇人讲。 孔子个老师咁大件事。 系咯、啊，孔子净系问礼于老子，都系问礼啫嘛。向阿谭子啊，啊嗰啲师商啊，嗰啲去都系请教，冇话要向韩托九岁小儿拜师， 系 好夸张啊嘛。 好啦，我哋听首歌，然后翻嚟继续同大家讲，其实《三字经》系好多里面研究嘅学问文化喺度嘅。我哋就唱首歌，就罗文唱嘅《三字经》。 唔会被允许参选。有昂山素姬的支持者认为案件是要结束昂山素姬的政治生涯。在最大城市仰光，有民众在昂山素姬被判刑后快闪上街示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687点，升4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7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6，日元113.64，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7，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98美元，卖出1,781.49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周末期间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新界西北选区包括屯门区和元朗区东南部， 登记选民人数46万多， 由三位候选人各逐2个议席。 立法会地区直选论坛，萧乐文主持， 星期三早上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12月19号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精神科统筹委员会主席林明医生， 举个例子，一些国家咧，譬如英国先算啦。咁佢會將咧呢個重症精神病咧列為一個優先嘅組群嚟接受呢個嘅疫苗噶。原來咧佢背後咧就好多精神病人佢哋長期咧都會受一啲壓力嘅，佢好多嘢諗啦，好多憂慮啦，咁變咗咧令到呢個身體狀態會差啲。譬如話一個抑鬱症嘅人，佢根本如果比較個情緒比較低落嘅時候，你諗下乜都唔想做噶嘛，就算好喜歡嘅興趣佢都會停喺度唔做噶。咁變咗呢啲情況之下咧，如果冇周邊一啲人去協助佢咧。咁佢就變咗會少啲機會，就會去主動去打針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喂，朋友，我呢度有啲毒品喎、啊，你想唔想試下呢？ 遇到呢啲情況想拒絕，可以點樣做？你可以直接 say no。 毒品咁傷身，不了不了啦。 又或者善用藉口。 赶时间啊，下次再讲啦。 你亦都可以反客为主， 剔嘢不如饮多啲水，见字坐直啊。 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下昼1点至3点嘅精灵一点，帮你远离毒品。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每年到咗秋冬，唔少人都会留意红叶情报，甚至飞去外地欣赏红叶美景。但是因为地球气候变化，就连绿叶要变色都不容易，要欣赏漫天红叶可能越来越难。就以美国的温带阔叶植物来讲，往年大约9月底就开始转红，去到10月中旬就全部红晒。但今年就不是这样了，根据护林员观察，森林内开始变色的树叶不够70%。美国林务局的植物生理学家指出，异常的高温可能令到树叶跳过变色这一步，直接枯萎和脱落，破植物就会丧失了回收营养成分过冬的机会。本来绿油油的树叶为什么会变成红卜卜的呢？当踏入秋冬，天气变冷和干燥， 落叶树冇办法由空气吸收足够水分，但水分又透过树叶表面不断挥发，所以树木就会主动大规模落叶，减少水分流失。但是树木需要保留氮这种有限的养分，所以落叶前会先分解叶绿素，将当中的氮储存起来，咁下一年发芽的时候才有得用。由于树叶还含有其他物质，例如类胡萝卜素、花色素金，当叶绿素退去之后，源于这些物质的黄、橙和红色就变得明显了。所以寒冷和干燥是树叶变红的必须条件，这也解释了温带地区不多见到的满树红叶，就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本身不够冻。气候变化议题讲了好多年，影响又怎止没有红叶体那么简单呢？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三位得主都是对气候问题研究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正如其中的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帕里西话，气候变化是人类所面临的巨大威胁。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的话题是《三字经》。咁头先我哋已经讲到《三字经》的一啲问题同埋《三字经》嘅作者。咁除了黄应麟，仲有欧释子，仲有黎晶。但我认为咧，就话欧释子系我欧释子派，因为大家都系顺德人啦。嗱，从一个另一个问题咧，就话欧释子点解会俾人传系？他是三字经的作者，有一本三字经，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过呢，叫做解元三字经，就写明是作者欧释子。 是。 那这个解元三字经是很特别的，就是他是叫做基督教或者叫耶教仿三字经而写的三字经。即是三字经传到外国呢就很流行。那然后才外国人呢，喂，我哋全教都好似《三字經》咁，佢哋叫做咩？叫做 Three Characters Classics 三字經啊嘛，《三字經》英文就叫 Three Characters Classics。咁啊，所以你見到嗰個解元《三字經》咧，啊，初咧佢開始就講咩？講開始就叫做天地化啊，萬物始啊，咁啊，好似就話好似即係開始又出嚟啊。咁所以依個歐釋子就話佢偽託佢寫嘅。但是外国人翻译《三字经》啊，往时或者你讲下外国人翻译《三字经》的情况是怎样呢？ 外国人翻译《三字经》啊，哇，都好犀利嘅。喺呢个明朝开始啊，咁啊就《三字经》咧就流传到中国啊，咁啊就《三字经》咧就最早啊，《三字经》翻译呢个《三字经》一个汉学家嚟嘅，就欧洲人，叫做罗明坚啊，系1579年嘅。咁喺澳門咧就學中文嘅，佢喺呢個1581年咧就開始着手就翻譯呢個《三字經》，將呢個譯文咧就寄翻去意大利，啊跟住就韓國同埋日本啊，亦都對呢個《三字經》就非常重視。日本咧好喺好早嘅時候啊，叫做江户時代啊，大約就喺1603咧至到1868年度咧，就印行呢個由中國商船啊就帶來嘅各種嘅版本嘅《三字經》。 係。 跟住咧，就一路去到明治初年，日本嘅私塾啊，已經採用咗《三字經》啦，大量緊出現各種嘅仿製本啊。就舉個例啦，例如有呢個嘅本朝《三字經》、皇朝《三字經》等等，一共就多達20多种，其中影響最大嘅係三字押韻，就同埋介紹日本歷史、地理嘅文化、道德嘅《本朝三字經》啊，呢個日本嘅。跟住英國咯。 英國咧就有個叫做馬禮遜啊翻譯嘅第一本中國傳統嘅經典啊，就係、是《三字經》啦。跟住1812年出版過呢個嘅中國春秋嘅英文版，亦都包括呢個《三字經》在內嘅。跟住講到美國啦，美國有個前教士叫做卑志文啊，佢曾經主辦過中國重報啊，就刊行呢個《三字經》嘅。跟住去到法國咯，法國有個猶太籍漢學家叫做儀年啊。咁啊喺1827年咧就担任咗呢个法兰西研究院嘅图书馆嘅副馆长，又翻译过呢个《三字经》。咁啊好啦，最重要嘅一定要提嘅新加坡啊，喺1989年嘅时候咧，新加坡就出版就由呢个潘世之啊就翻译呢个英文本嘅《三字经》，就推介到去点咧？就法兰克福国际嘅书展嗰度成为新加坡嘅教科书，就一路去到1990年咧。三字經就嗱呢個最重要啦，就俾呢個聯合國嘅教科組織嘅就編選入呢個世界兒童嘅道德教育叢書，跟住就向全世界發行啊，所以咧呢個嘅成為世界嘅文化瑰寶同埋遺產嘅，所以三字經係值得我哋去睇嘅。 阿王 Sir， 你頭先講咗咁多嘅版本咧，講三字經嘅翻譯成外國嘅書咧，我有幾點補充。 係 第一咧。就最早翻譯嗰個羅明堅咧，就冇乜人識嘅。但係同佢同工嗰個咧，就個個都識。所以依個人咧就俾人忽略咗。其實佢係《三字經》嘅第一個翻譯，翻譯成拉丁文。羅明堅咧同邊個做同工咧，就叫做利馬竇。 嗯， 啊，個個都識利馬竇啊，冇人識就羅明堅咧。依個就第一其一。第二咧就係、是、我哋講咧，頭先啊。王 Sir 講到嗰個 Morrison 啊， 同 香港人好大關係，因為我哋香港有個 Morrison 山洞，有個 Morrison 工業學校，咁其實就係依個 Morrison， 佢係第一個將聖經翻譯成中文，佢個墳場就喺澳門。我哋而家你睇下 Morrison， 同埋香港有一個學校叫做英華書院。就是他創辦的， 是 他馬六甲創辦，又做官嚟香港。依、這個就所以 Morrison 依個人咧，佢係好叻好叻個人，真係差唔多開拓中國文化向外國的一個重要的人物。不過早死，52歲就死咗啦。 係，哇，嘥咗啫。 啊，嘔個嘔啊！咁啊，仲有一個人咧，頭先阿王 Sir 冇提到嘅。嗱、啊，我哋好奇怪，就話有拉丁文本英文版嘅。翻譯經嘅翻譯有九種，有個用冇用提過就俄文嘅翻譯。 個俄文 係 俄文翻譯本咧，個就最流暢嗰個叫比丘林。如果大家留意，佢得一個好重要嘅俄國嘅漢學家叫比丘林。所以法國反而少啲，咁其他冇西班牙文啊咩剩都冇啦。我哋就講主要就是英文有九種，有個叫澤里斯嘅喺劍橋大學教學中文咧，教咗35年嘅，佢個嗰個翻譯。三字經是最有學術性的，所以連外國人都很研究。但是因為這個三字經的流行呢，所以剛才我講了叫假原三字經，就用這個三字經變成基督教的聖經。另外一個呢又不可不知，就是太平天国有太平天国的三字經。又來過太平天国三字經怎麼說，他說這個什麼這個皇上帝造天地，造三海万物备，六日间就尽造成，即系讲圣经啦。上帝造天，第七日休息啊嘛，六日间就尽完成。然后仲有一个叫做伊斯兰教嘅三字经，叫天方三字经， 系 啊，又喺呢个明朝时代开始已经所以三字经咧个个都学嘅，因为佢容易记啊嘛，三字一路咁样记。 好似民国时代清末民初咧，又有咩西学三字经啊、医药三字经啊， 而家越嚟越多啦。 吓、啊，等等等等， 都系香港式嘅三字经。 咁有朋友知道我要讲三字经，佢就喺网上揾咗啲香港广东话三字经。 系 但系佢唔系嗰啲粗言秽语嗰啲三字经，啲搞笑嘅。 系 啊，譬如佢话咩？牙斩斩死得惨咁即系其实有一样嘢咧，就其实反映出《三字经》佢嘅吸引人嘅地方就 系 三字一句，并且系押韵。 押韵 咁你如果熟读成诵咧，又确系好容易掌握，系好吸引人嘅呢一点。但我唔知道翻译成俄文、法文，佢又点系咪仲有押韵咧？佢又 講明係 three characters 嘛。 three characters 係啦。 咁、啊、你即係話佢都係三字啦。咁、啊、但英文三字成句難啲喎、 啊。 佢、啊、鵝腸咁樣好長噶嘛。 我就冇睇過依個英文嘅翻譯成三字。 係啦，依個好有趣，有機會即係要攞嚟啲俄文。 俄文。 英文法。 德文有種德文有德文本。 是 是啊，佢另類三字經咧就國內啊好興出嘅，就中國歷史三字經。嗱，我哋三字經裏頭咧啊有幾乎有三分一都係講中國歷史嘅，所以一定要講講嘅。佢國內咧專係出呢個中國歷史三字經，係俾佢哋國內嘅人我哋考試啊，我哋記中國歷史啲嘢。但係可惜，即係我當年好中意搜求呢一類嘅中國歷史嘅書嘅，但係可惜好難記嘅，因為佢壓唔到韻啊，所以變咗好難記。就我哋咧，就呢個三字經咧，啊，即係兩韻一句，唔係即係兩句一韻啦。 兩句一韻， 係啦，所以變咗咧就好易記。好多甚至有啲家長啊，學生都問，佢話讀三字經對於讀中國歷史有冇用咧？我話非常有用。嗱，舉個例子，咁啊佢話九族，我哋叫九族啊，跟住係諸實族嗰啲啦嚇。佢話咩叫九族咧？我話你有冇睇過三字經先？佢話冇啊。你睇咗之後咧就好清楚嘅。佢話高曾祖就父而身就身而子，子而孫，自子孫就自然曾，就乃九族人之倫。嗱，佢第一句高曾祖啊，已經代表三，即係代表三代啦。佢話邊三代咧？高祖、曾祖同埋呢個祖父啊，然後就係父親。跟住再加埋自己啊，即係佢本身啊嘛，啊父而身，跟住身而子，跟住到個仔，跟住到個孫，到曾孫，到玄孫，咁加埋咪九個咯，啊，即係話咧，上四代、下四代，加埋自己四加四加四，四四一，咪九個咯。所以咧，讀中國歷史係非常之好嘅，容易記嘅，即係所以變咗咧，我哋應該值得推廣《三字經》嘅，即係國內嗰啲真係唔係好掂啊。 好啦，你睇到咧就话呢个好特别咧，就话《三字经》开始咧，就佢讲叫人之初性本善，咁、呢个好明系宣扬孟子嘅思想。孟子咧以前喺唐朝以前咧根本冇地位嘅，因为汉朝系独尊儒术，讲孔子嘅啫。咁、又从项羽开讲儒道，然后先抬高咗孟子，到到宋代咧，孟子就仲要变得雅圣， 系啦。 咁所以佢开始就讲人之初性本善，跟住讲孟母。啊！萬武三千咧，開始講萬武三千啊嘛，但係我成日講啊，唔知道兩位阿 Sir， 你哋教中文嘅時候，其實三字經如果教三字經係唔易教嘅， 唔易㗎， 因為你唔係話淨係話教嗰個文意點樣翻譯成中文，而係你仲要講佢古仔喎，而且仲要 update 佢喎。你一開始講萬武三千，萬武三千係講嗰個流向西向流向嚟自西向流向嘅 列女傳 裏邊講嘅，咁但係佢點三千法？同埋同而家點樣 update 法嗱？話佢話阿萬武同埋本來同萬子住喺個墳場附近，咁啊萬子學埋啲墳場嗰啲滴滴答答成 嘅啲啦， 嚇扮鬼扮馬變咗佢話唔得，咁啊仲搬咗去街市，街市隔離嘅鄰居就豬肉佬嚟嘅，咁又學埋啲豬肉佬嗰度討價還價各方面，咁然後最後尾就搬咗嘅學校附近，咁然後先至掂咗。其實我哋如果俾我講咧，我就話其實唔一定講個環境，而係話咧，你如果從而家氣場嘅講法咧，墳場附近一帶嘅氣場就負能量極高嘅，所以不適宜住嘅。學校附近咧就係正能量，係啊，所以你嘅阿家呢啲啊， 你呢個係傳統啫喎， 啊， 有陣時學校附近咧未必係正能量嘅喎，係嘛？小心一啲有啲炸彈啊嗰啲諸如此類。不過咧，佢講孟母三遷之餘咧，佢仲講一個偉基柱呢一點啊，就係話阿孟子唔讀書啊，咁佢媽咧 斷 基柱就將嗰個即 梳 机 即梳子， 就将织好嘅布咧剪断佢。我哋以前睇咧，有时有学生问佢咁话：孟母好有钱噶，咁大手笔嘅，即系好有决心嘅。我有时我唔知点答。我哋知思其意，不思其词。最紧要佢系讲专心。佢孟母故事就讲专心啊嘛，系嘛？不过咧，我哋头先讲除咗讲历史咧。 呢、這個三字經咧，佢有一個系統嘅，佢由小學即係、就是、文字學分古學， 是是 跟住咧就去到咧就係、是、四書就五經，五經之後咧就諸子，一到諸子有少少問題，我可能要請教兩位。佢個諸子學咧，佢唔係好似我哋一般講諸子咧，就講戰國九流十家，佢唔係講嗰個嘅喎。嗱，孟子已經擺咗喺聖人嗰度啦嘛，所以孟子係屬於經學嘅。但係咧數落嚟咧，就係儒家第三位代表孫子排第一。係孫子就擺明係主性惡啊嘛。 係啊， 但你 《 三字經》第一句就人性本善。咁如果你睇翻即係你要同佢鬥咧，就係話阿王應麟咧，如果王應麟或者歐釋子都好啦。佢有好多係講河北嗰啲咁樣嘅名言嘅喎，咩竇燕山啊，咩 嗱嗱，你講竇燕山，我有意見啊，詹 Sir。 係， 你問題你個無端端講完萬亩三千咧，開始啦，依個隨前面嗰度講啫。竇燕山就係有二方 教五子， 教五子名俱揚，名俱揚。嗱，依個竇燕山咧，其實佢咩叫做有二方？你話河北啊，竇燕山啊。赞窦燕山嗰个人咧就好有问题噶，边个赞窦燕山话窦燕山有异科咧？就话呢个系窦燕山窦十郎教子有异科，呢、這个人咧叫做冯道， 系咯，五代冯道啊嘛， 五代冯道就侍奉四朝十国。 所以就冇理由係宋人寫咯呢本書。 你話四朝十 宋人鬧阿馮道 啊 嘛？ 馮道喺儒家嘅理 係啦，喺北宋人嘅理念啊， 鬧到佢無恥之極，勾陽修鬧到佢死，司馬光鬧到 歷史四聖十君啊嘛，無恥之尤。 係啦， 但係你嗱，你唔好話阿黃庚武先生咧，即係前港大校長寫嗰本書就為阿馮道平反嘅喎。佢就係講，好似逢到呢啲人咧，喺最危難嘅時候，佢撐住。佢係啊，歷史四聖十君，但喺佢嘅做呢、這個當權嘅時候，佢救咗好多人。仲有咧，逢到係第一個啊，用官方力量去雕住雕版佛經嘅， 係 嘅人咧。 所以這個、印刷史呢、這個傳統儒家就鬧馮道化到死。 呢、這個唔係傳統儒家，係北宋人、啊。 北宋人。 司馬光、歐陽修佢哋。 你黃庚武其一啦，另外一個人咧就係讚馮道嘅，話馮道叻，叫做南懷瑾。 啊，南懷瑾。 南懷瑾話馮道一流。你話 佢佛教嘅角度睇啫。 年代你能夠啊？ 呢、這個真係高明啊！我覺得佢咁樣睇公道。公道， 佢好赞冯道噶。你话佢四圣十君啊， 你嗱你咪闹佢咯。但系你如果计翻佢实际嘅时功咧，佢系救咗人，所以佢肯定阿窦宇君咧，即系窦燕山咧，系有道理嘅。咁但系窦燕山个义方系乜嘢咧？三字经冇讲，我睇历史 嗱、所以讲要讲，唔系 里边有啲迷信嘢喺度嘅。 唔系窦燕山教子有义方，系窦燕山咧四十岁嘅时候先至生五个仔。四十岁以前咧，呢条友咧就叫做躺平主义，而家所谓啊，叫做游手好闲，乜嘢都唔做。 好似佢系土豪嚟嘅喎。 系啊，土豪根本就唔系一个值得歌颂嘅。后来因为发咗个梦，梦见个老豆去训佢。 施工奇案。 喂，你问你做咩啊？你应该落线好先咩？成后来咪变咗梦到老豆训佢一轮之后，然后佢先改邪归正，然后先生五个仔。 好似后尾又再发多个梦啊，系咪啊？ 系啊，总之系发梦搞出嚟，唔系佢有二科，系个老豆教子有二科。 唔系，好似仲有佢阿爷都有嚟埋嘅喺个梦里边，好夸张。 系啊系啊，所以呢个好有趣啊。 嗰个二科系乜嘢咧？冇讲到，我估咧系乜嘢咧？第一样系好合理嘅就系四十岁生仔，其实男人四十岁生仔系最好嘅。 系啊， 根据现代嗰啲心理学家讲，男人四十岁系定性啦，识得教仔，此其一。第二咧。佢就贈師施藥，除咗自己日常基本使用咧，賺咗嘅錢全部攞嚟咧救濟佢啲鄉人，同埋咧建立義學。嗱咁樣一定頭先你都講啊嘛，學校就有正能量。你起啲義學咪益曬自己啲仔受翻。我哋俗語所謂好心有好報咧，其實暗合玄機。 好啦，我哋阿詹 Sir， 我哋聽首歌先啦。呢個就是林奕匡唱嘅《寫詩》， 聽過。 月光西风墨画，用这擦天酸到我自己。对江泥人比喻，对其每个华丽的句子，无言几言越剧，绝对悲伤的让你哭泣。我只能够写诗，写诗，诗中的风花雪月你不知，撩动青丝不夜藏相思的美语，雨滴到最后只能将自白纸都真实风干后放进我的柜子里。到底这首诗写给我还是你，我不知。有一句名无题，沉迷中不知名的悲戚，真意不能提及，秋天才值得哭哭啼啼。我是想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拜登开始举行视像通话，外界预计谈及乌克兰局势。较早前，白宫一名官员警告，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招致严重经济后果。美国亦会加强在东欧的军事部署。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就表示，观察到在最近几星期，俄军在乌克兰边境有不寻常增兵。俄罗斯一直否认有计划攻打乌克兰，强调在境内调兵是主权事务。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形容美国诉诸对俄制裁是可预见的走向，又说无需期望两国领袖的对话会取得突破，因为今次是困难时期的工作对话，呼吁有关各方在紧张局势加剧之下保持冷静。警方拘捕一名33岁男子，怀疑同秀茂坪区内多宗非礼案有关，涉及至少4个女学生。被捕男子被通宵扣查。警方话，约一星期前接获举报，指一名女学生上学时乘搭巴士期间被一名男子非礼，男子犯案之后迅速逃离。学生向家人讲述事件之后报警，警方翻阅大量闭路电视片段，经调查后锁定一名疑犯，寻日作出拘捕。警方话，至少4名女学生被同一人非礼，有理由相信疑犯专门选择着校服的女学生，并且在巴士上犯案。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被法院裁定煽动罪和违反自然灾害管理法罪名成立，判监4年，其后获部分赦免，刑期由4年减为2年。军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说，缅甸的司法系统公正，昂山素基的判刑反映无人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又认为军政府已经基于人道理由减刑。该名官员透露，当局正准备2023年举行选举，目前未能够确定昂山素基和他所属的全国民主联盟能否被允许参选。有昂山素基的支持者认为，案件是要结束昂山素基的政治生涯。印尼东爪哇的塞梅鲁火山爆发事故，法新社报道，紧急部门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34人，17人仍然失踪，当局至今疏散近3700人。火山在周末下午爆发，当地暴雨天气令到火山灰变成泥浆，阻碍疏散和救援工作。搜救人员和救援物资正加紧赶赴灾区。总统佐科维多多前往东爪哇省视察受火山爆发影响的地区，又探访身在避难所的民众，承诺将会重建损毁的基础设施，强调政府会向需要的民众提供援助。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741点，上升5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83点，上升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6，日元113.61，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6，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73美元，卖出1,782.4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约为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周末期间气温稍为回升。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教育界这个功能界别，五个候选人将会竞逐一个议席。 A1 文思颖，政治联系独立候选人。 首先，我要向天未光就翻工，公余同埋放假嘅时候要备课、批改同埋同家长联络嘅教育界同工致敬。我会全力搏尽，争取小班教学。为了老师最长的工时作可行性的研究，为了老师的心理健康，我建议政府将相关的资源跟着大家走。我是文思颖校长 Jessica Dadua， 多谢大家。 A2 林日峰，无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教育界独立候选人林日峰，我有超过30年的教学及行政经验，专业同行是我的参选的理念。政纲方面，我有四大关注，包括一，彰显教育专业；二，稳定学校生态；三，争取教师权益；四，守护学生成长。希望各位教育同工12月19日投我林日峰一票，将专业的声音带入立法会。多谢。 A 三，丁建华，政治联系香港幼稚园教育专业交流协会。 我是教育界候选人丁建华。我的竞选口号是零杀校、保教职、尊重教师。老师的权益长期被忽略，归根究底都是教育政策失衡失误。不论是幼稚园的资助模式，亦或是中小学的杀校问题，都令到办学团体、前线老师成为受害者。我将成立教师工会，增福利、护权益。我实干、敢言、无包袱，请支持丁建华。 A4 林永思，无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立法会教界功能组别候选人林永思校长 Amy。 特殊教育需要更多人的关注，学生的多元发展需要被尊重，老师值得被善待和给予适当的报酬。透过我20年在主流学校前线老师的经验、教局助理督学的历练和做校长的行政经验，我期望将教育植根在关爱共融的土壤，将持份者的声音带进议会，请大家支持我，多谢大家。 A5 朱国强，政治联系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 大家好，我是朱国强。我一直用正向关怀奉献的力量，将一间禁区村校转化成一间受欢迎的 Happy School。今次参选，我要用这种正能量将前线老师的心声带入议会，为教育界画出彩虹。师生要身心健康，学校资源要增加，教育生态要稳定，香港的教育要进步。请支持我，教联会朱国强。 香港电台制作2021立法会选举听其言。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以及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 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几个同学仔设计 Louis 杀菌鞋嘅时候咧，只系小学四年级嘅啫，系咪一开始已经对科学好有兴趣？圣公会青衣村何泽云小学嘅赵柏涛， 尤其是系对生物同埋新科技嗰啲好有兴趣嘅，其实同我嘅编程有少少关系咯，即系做到啲手机 app 出嚟 ，UV 灯呢啲同埋压力发电片都系属于比较新嘅科技啊嘛，所以我都有留意过咯。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聆听自然的呼唤，迎接美好新一天。星期一至六，清晨两点半到五点，大自然之声， 钟杰良、 罗万荣、 冯杰、 李秋婷， 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我哋嘅话题讲三字经。咁直播室度有阿詹益光、阿詹 Sir、 大家好， 黄金城嘅黄 Sir 同埋主持岑日飞。我哋头先啱讲喺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啊，名驱扬啊，佢五个仔咧系咪真系咁叻咧？吓，詹 Sir 啊，三个系进士，两个系举人嘅， 系 其实唔系咁劲。 但他们五个呢在北宋的官场呢都获得官方肯定，好像宋太祖呢很欣赏他这家的，特别他的大仔不知道什么鬼，唔记得了，就是太祖呢竟说是国之长帅，国宝啊，将他的大仔，我估是直至到后来仁宗时代苏东坡先有这种称谓。苏东坡是二十岁就做不到状元，但是在制举呢列三等。但我想讲回刚才讲他说有义方呢有两点呢是可以肯定，一点就是他四十岁生仔，这个真是符合了呢一个男人成熟了他可以教仔。第二样呢就是其实他是刚刚生在北五代末北宋初，刚刚宋太祖仲文兴武呢他就吃正嗰条水，因为佢喺家乡嗰度搞教育啊嘛。佢搞教育嘅时候，喺五代嘅时候，并唔知道宋太祖嘅时代咧系重文轻武咧，就文史咧系忽然间飞黄腾达。因为宋太祖、宋太宗嘅时代啊，进士嘅名额啊增加咗四倍，比起唐代。唐代咧三年咧就可能得嗰百零人，佢去到上千人嘅。咁所以有一啲人咧。据《宋史》的记载，有些人其实那些文史知识很有限，可能《三字经》都读不完的，但是他就可以做到进士。 但如果我以我来举例，我就不会举窦燕山，我就会举那个东汉时期的孙叔，他八个仔都行，我们叫孙氏八龙。八个，因为呢八个龙不是靠科举中状元来叻的，完全在学问上各种研究都出色，其中最出色嗰个咧，我系我嘅偶像啊，叫孙爽。 哦， 研究易经啊嘛，我哋而家有种一派易经学问叫孙氏易学啊嘛，就系呢个孙叔嘅第六个仔，孙氏八龙。咁啊，你问嚟生八个仔都掂，佢自己本身又系充满学问呢个孙叔，但系咧啊好难提佢嘅嗱，因为如果你话三字经嘅重视。袁宋儒重视呢个系孟子咧，咁啊孙叔咧就系孙子嘅第十一世孙。 嗯， 咁啊孙子系讲人之初性本恶嘅，唔系人之初性本善嘅，所以好难用呢个孙叔嘅例子嚟讲。咁但系好奇怪，头先你提到佢里边又讲到有五子啊， 有商鞅，文中子及老庄。嗱、嗯，詹 Sir， 你话文中子系 有问题，有问题。点解呢？文中子其实咧就系、是、宋儒啊，系吸收呢个道佛道思想咧转型嘅一个关键人物嚟嘅。佢唐末。啊！呢、這個文宗子啊，佢王通啊嘛， 王通啊， 系啊，就係、是、由 佢佢個地位點可以同老莊可以並排？ 冇錯啦， 有冇搞錯嘅意思？ 同埋咧，如果你睇下孫嗱，孫子固然係主性惡啦，楊雄咧係性無惡無不惡無事無惡嘅，呢、都係同佢第一句劈頭嗰個開宗明義咧， 知初性本善， 所以佢呢個三字經咧，其實。嗰、那個思想性咧，其實就好低嘅層次。不過我哋唔能夠怪佢，因為佢係蒙學嘅書啊嘛，就俾啲小朋友讀完之後有個印象，將來有興趣就深究啦。 嗰條書 OK， 好似阿王 Sir 咁，佢問題好多人講，佢講呢個介紹嘅魏晉南北朝同介紹五代十國好詳細啊嘛。 係係，佢嗱呢個《三字經》咧，我就最欣賞嘅中國歷史部分嘅。咁我哋細路仔嘅時候咧，即係喺中學時候咧，佢話夏商周秦漢啊，唐宋元明清啊，其實係有毛病嘅。因為點解咧？嚇，冇錯係簡單，但係咧就可以話漏洞百出，誤人子弟可以用四個字咧。因為嗱呢十個字啊，夏商周秦漢。唐宋元明清咧，就將呢、這個就冇把呢個嘅隋朝啊，同埋魏晉南北朝咧，冚唪唥冇曬啊！《三字經》咧就有詳細將佢寫出嘅。嗱、啊，舉個例子啊，佢《三字經》咧就問世之後咧，就篇幅咧就不足四百字嘅啫，但嗰個框架咧就基本上係清楚嘅。嗱、啊，佢將呢魏晉南北朝寫得好清晰嘅喎。嗱、啊，佢話咧宋齊繼、梁陳成、魏蘭朝、都金陵。不元魏分东西，与文州就与高齐，咁系讲乜嘢咧？佢话就宋齐继梁陈成魏兰朝都金陵，即系话晋朝皇室南迁之后咧，冇几耐就衰亡啦。啊，继之而起嘅就系南北朝嘅时期，南朝就包括宋齐梁陈啊，国都咧就建在呢、這个建喺呢个金陵，跟住佢不元魏分东西。与文州与高齐，即系话咩咧？北朝咧就系指呢个嘅元魏，元魏后来咧又分裂为东魏同埋西魏，西魏咧就俾呢个宇文国就谋朝篡位啦，建立咗呢个北周；东魏咧就俾呢个高阳啊，亦都篡咗位，建立咗呢个北齐。好啦，去到呢个嘅隋朝咯，代之隋，一土二不再全，失统水，即系话杨坚咧。啊，即係未來嘅我哋嘅隋文帝啦、重新統一咗中國之後咧，就建立咗呢個隋朝，歷史上就稱為隋文帝。佢嘅仔咧就好唔爭氣嘅，呢、這個楊廣啊，歷史上就叫做隋炀帝啦。即位之後咧，荒淫無道嚇、啊，隋朝就好快玩完。啊，只係二十四個中文字，將呢個南朝嘅宋齊梁陳北邊咧，從呢個嘅北魏到東魏西魏，再到北周北齊嘅發展嘅線索，全部交代清楚。所以《三字經》咧係值得推廣嘅。不過佢歷史嘅部分有一度咧，亦都有少少人咧有補充，就係佢提到咧三國係魏、蜀、吳咁樣排列，但係如果南宋人咧唔會咁樣排嘅。南宋人咧，阿朱熹啊咁，佢哋咧好強調咧嗰個正統係蜀，係蜀。魏吴咁就为之南宋嘅正统论。呢、這个正统论咧，近代就有曾经阿姚宗颐教授佢哋都有一番讨论啦。啊，咁我哋知道正统论啊，冇乜意思嘅吓。但系事实上咧，系当朝嘅人咧，佢哋会比较。 但佢会唔会跟翻嗰啲即系押韵啊、朗朗上口啊？ 佢魏晋呢个系单句，佢系单数据啊嘛，唔需要押韵嘅。佢双数据佢先需要押韵啊嘛。所以就算佢押都好啦，魏蜀吴蜀魏吴都系个吴字摆尾，冇影响佢押韵。所以佢应该系名人嘅，加咗就可能篡改咗都唔定。 正话提到咧，就呢个教五子名俱扬啦，跟住又搞到梁，即系讲到梁浩中状元啦，就有一点我想提，即系想讲讲嘅啫。咁啊，文天祥都系状元啊，文天祥咧，其实嘅伯乐咧就系王应麟啊。点解咧？原来《三字经》嘅作者啦，我就不嬲都系信服系王应麟嘅。可能我系姓王啦。咁啊就话咧，佢系伯乐式嘅人物，因为南宋嘅民族英雄文天祥咧，同佢好有关系。因为王应麟当时就担任呢个嘅科举考试，当时就做呢个主考官。 啊，發現咗文天祥啊，呢個係奇人嚟嘅。喺呢個1256年嘅時候咧，王應麟就奉召主持呢個殿試啊，啊咁啱就睇到文天祥嘅策論，慧眼識英才，咁咪稱讚佢咩咧？佢話事件古而若歸間，忠肝而鐵石啊，神謹為得是何？即係話咩咧？呢份事件咧係古代事情作為借鑑嘅，忠心肝膽就好似鐵石啊！我要為陛下咧能夠得到呢一個人啊，咁愛國啊，呢個愛國人才嚟嘅，係可喜可賀嘅。當時個皇帝咧就係、是、叫做南宋嘅理宗啊！我一講到宋理宗咧，啲學生就笑噶啦。宋理宗啊，佢的確係宋理宗，佢係南宋嘅皇帝叫做理宗啊。咁就向皇帝呢個宋理宗就力戰啊！呢份事件就列為首選，即係第一名啦。啊，就係、是、咁樣咧，就恩典佢文天祥就成為狀元。咁王應麟咧對於文天祥嘅評價咧，可謂好精準啊！幾年之後啊，多年之後啊，文天祥咧為咗捍衞呢個疆土啊，同呢個蒙古人啊就日後同佢作戰啦、啊、元朝帝國咧進行咗呢個嘅浴血嘅奮戰啊，最後被俘。咁啊就拒絕咗呢個忽必烈提供嘅高官厚祿，松容就殉國啊，留下咗人生自古誰無死啊，留取丹身照汗青嘅絕唱啊。咁即嘅話咧，文天祥係冇辜負王應麟戰舉嘅恩，真真正正做到言行一致。後來文天祥喺呢個元軍作戰嘅時候不幸被俘，嗱正話就提到啦，人生自古誰無死啊，所以咧文天祥嘅伯樂咧，的確係王應麟嘅。 呢、這個當然係即係文壇又好啦，史學嘅佳話啦。不過我係好奇怪咧，阿王應麟咧咁欣賞文天祥啊，咁愛國，因為據講佢係即係隱居20年不仕啊嘛，嚇咁佢係好眷戀呢個南宋，但係佢講宋朝嘅歷史咧就草草四句嘅啫，北宋兩句，南宋兩句。文天祥佢提都唔提嘅，真系，我觉得咧呢啲当然呢啲嘢都唔奇嘅，佢字数有限啊嘛。 你我觉得你哋，譬如你哋中文科老师，而家好多人话其实以前咧读三字经所谓蒙学咧，系私塾啊，六岁嘅时候先至读嘅，而家香港有啲幼儿班啊，都叫人背三字经， 背啊背啊，特别啲直资嗰啲。 所以以前啲私塾咧有个强有个好揸个原则喎。寫住咧，歷愛就面送。如果你錫嗰個歷愛個仔女咧，你唔好送嚟我私塾。 嗯， 啊，我哋又要嚴嘅，即係教不嚴，師之惰啊嘛。佢依個三字經都講嘛，要嚴厲對待嘅，要咩係嘛？所以你變咗咧，就話，但係你解嘅時候咧，有時有啲嘢咧，我覺得三字經，如果你哋教師老師嘅時候教學生學三字經咧，譬如話佢好多古仔咧係取自24孝嘅。咩善依個 黃香善直 啊，黃香啊講，依咪廿四孝咧，孔融讓梨，個個都 四歲讓梨。 但係我如果我一講孔融咧，我就要講咧，孔融讓梨嘅時候四歲，一定要講孔融十歲時期嘅故仔。十歲嘅時期咧，佢就去洛陽見當時嘅名士嘅李元禮。咁李元禮咧，佢就話李元禮唔見人嘅，佢係要喺度拋啊。哇！我同你有 咩關係？ 有世交，咁啊！李元禮見到佢，哇！細路一個咩世交啊？你話咩冇世交啊？ 天才， 我係我嘅老祖就係孔子，你嘅老祖就是、老子就係李耳李元禮。咁你以前孔子問禮於老丹，咪即係有世交咯？ 犀利啊！犀利， 唔係犀利啊！但係啦，嗱，我哋教學生嘅時候要教啦。問題就跟住後來。李元禮啲賓客就同一個大官叫做係趙偉講：，喂，這個細路好掂喎， 世事了了啊， 小事了了，大未必佳。跟住依個孔融就即刻頂翻佢，窒翻佢。將軍 世事小事， 一定要 必當了了， 必然了了。 呢啲好幽默，好好。係 啊，但 係 咁喂，咁樣唔好啊，即係叫叻唔切啊。所以佢後來個咩收場啊？孔融。 事實上，孔融咧。就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在那个时代，因为你曹操已经当权了嘛，他就是支持那些世俗去反对曹操，谁是谁非很难讲的了，因为有拥曹派拥孔派，但是他的下场和杨修都是 杨修 大家都知道是恃才放旷，但其实杨修的死是政治斗争，因为他的爸就是他们杨家就是东汉的大族曹操呢 就是挟天子令诸侯，大家有個利益相争，所以杨修被害。孔融都是这样的嘛，他被处死的时候，他的弟弟的仔是说危覆巢之下都岂有完卵，真是很感慨。我们没有笑容的了，一讲到这个故事，因为你之前小时了了，每个人看见都会心微笑，神痛会心微笑，但是你当他讲到覆巢之下都岂有完卵，就好感慨。 我们一定要去到后面有一样东西，我要跟大家，我经常都提到就是三字经有没有毒素在这里。其实有些东西我觉得呢好有問題嘅，去到尾嗰度啊，就叫做陽明星顯父母，啊光於前，垂於後，啊啊，詹 Sir， 你話有冇問題？ 絕對嗱，上一次其實我好似都提到過，佢陽明呢個字眼啊， 光於前與於後， 後尾出現過嘅。 啊， 你光前以後咧，即係話要名垂青史啦，贏得讚譽，好功利。这个呢孔孟都不是这么讲的、 啊、 孔孟富贵什么于我如浮云的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其实孔孟所讲的是心性之学嘛，孔孟最可贵，但现在他讲伦理讲那么多全部都是讲的外衣、 啊、 做给人看的东西呢他是很强 的，还会 给年轻人一个、啊、身份者一个很大的压力的， 嗯， 喂，扬名喂，做人一定要扬名声显父母，喂，99%的人都不好做到扬名， 大家都做失败者啦。我哋今日就睇到咧，我哋会理解呢一点，佢、根本唔需要讲呢啲嘢吓。 喂、啊，你其实即系教学生，如果你话你一定要扬名声显父母，光前雨后一定要光宗耀祖， 佢最恐怖就系咧，佢系片面咁讲啊。即系你一个人，如果你有真材实料，你又扬名于天下，喂。安迪华河都讲啦，每人有15分钟俾你扬名噶嘛，有乜问题啊？冇问题，你有料咪得咯。但而家唔系，佢唔讲你啲料，净系讲你咧要扬名，要光前裕后，呢、這个就有问题啦，本末倒置。 同埋最后一句，都系我哋以前节目都讲过，就系、是、个结论喺边度咧？就叫做勤有功，气无益。 鲁迅都闹嘅， 灾自勉力。呢、这個問題嚇，我 Sir 你咪好主張勤有功氣無益啊？是是 就阿韓愈啊嘅《進學解》啊，咁啊就經典名句啦。佢話：越精於勤，荒於嬉；恨成於斯，毀於徐。但係我不嬲都係贊成呢一個嘅論點嘅。即係學業嘅精進咧，在於勤奮不休啦。呢、這個唔使問啦嚇，貪圖玩樂啲玩手機啊，諸如此類啦。嬉戲咧就會容易荒廢。嗱，跟住品行確立咗咧，在於呢個謹慎心思啊，隨便因循就會留意呢個敗壞，所以其實都唔係唔啱嘅嚇。 韓文公係啱嘅， 係 三字經咧收窄咗意思，因為啊韓文公所講咧，佢就話冇話叫你勤有功氣無益，佢只不過話咧你學習嘅時候必須要勤，要專心。啊，行成於斯而毀於徐咧，都係一樣嘅。你成日要反省，呢、這個都係傳統儒家叫我哋吾日三省吾身啊。但係冇叫你話戲係唔得，呢個我哋現代人都知道啦。遊戲都係學習啊嘛，特別越細個細路哥，遊戲就係學習。 戲唔一定無益，戲可以有益，而且好多嘅學問嘅發展係從戲而嚟嘅。 係， 即係因為玩， 冇錯， 而玩出個。 你有兴趣啊？ 有兴趣嘛？ 有兴趣好紧要。 但我估佢咧就佢唔系反对，我谂佢最主要就系唔好太过沉迷啊。即系任何嘢沉迷过度咧，都唔系咁好嘅。 所以我觉得咧呢个书咧，佢系托咗阿欧释或者系阿王应麟个名。实际上咧，明代好多嗰啲失意嘅儒生啊，参咗喺脚内帮啲书商出嘅畅销书嚟，因为 好啦，我哋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咧就係跟住咧講下聽晚嘅節目就係、是、蘇適海林同埋譚俊基同大家講全球供應鏈嘅危機。咁跟住落嚟就係那些年張偉基嘅音樂節目，仲有首歌就吳克群唱嘅《為你寫詩》。拜拜， 拜拜。 Bye bye